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香港足球時段。 Okay。 咁啊，喺上一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因為我都要等兩位拍檔翻嚟啦，咁啊就講咗中超，基本上係，咁啊就兩位拍檔翻嚟之後就講翻呢個港超聯啦。咁啊，琴日嚟講咧，就東方咧就大勝咗呢個夢想進奇啦，就4-0啦，基本上係。咁啊，呢個分數上咧，就令到佢爭逐呢一個港超聯嘅錦標上咧，就已經係開始進入直路噶啦，可以咁講啦。基本上係 牌面上同傑志咧就爭4分，但係實質佢打少一場咁啊，即係7分嘅距離。 係啦。 以佢而家咁嘅，以佢而家大家相對之下嗰個。表現嚟講，佢嘅即係可以話高唱入雲嘅，咁啊呢樣嘢就帶熱咗呢個香港第一個領女嘅 女，即係又係等寫一個記錄，一個最高榮譽嘅 係啦 杯賽榮譽嘅比賽， 第一次教 女主帥 咁高層次嘅就即攞冠軍， 即攞冠軍。即係佢剛剛攞咗呢個銀牌咧，就話俾人哋聽，喺本土賽事嘅女主帥攞到冠軍錦標。但係如果你攞到最高榮譽嘅聯賽嘅話咧，亦都係第一位，分分鐘係呢次就肯定㗎啦。如果你攞到一個國家嘅頂級聯賽地區嘅女主帥咧，我相信一定係世界級啩。嗱，學你話齋，但之前我都唔夠膽係咪世界級， 分分鐘係咪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喎， 世界紀錄嚟㗎喎，呢個一攞到港超聯嘅冠軍，你唔好理而家香港係點樣 穩定， 肯定一個國家嘅聯賽未試過冠軍啊！ 穩定建立是針針佢啊，要 呢個真係可以提交上去㗎啦，應該你個紀錄一定，我印象中除非有啲第三國家，我真係唔知， 嘅女性第一次。啱啦。兼夾攞個雙料冠軍。 就算你唔係女性第一次嘅話，你都係一個。27歲呢年紀真係已經都係一個好後生嘅，係 啊，冇錯，即係好有價值啊！去做呢，冇 錯， 好有權力。 兩位拍檔容許我喺度講，借呢個機會講下笑。如果我覺得啊，即係因為大家傾得好開心，即係話如果我哋認為陳婉婷能夠繼銀牌之後再攞埋呢個講。港超聯，我唔知啦，亂曬龍。即係其實係值得高興、值得開心嘅。但係如果你話去到用呢個層面去睇原來係即係咩地區冇咁嘅機會啦，我就只係覺得幾唔知點講咧。因為實際佢係對香港嗰個足球發展啊，唔係有好大，因為你話喂通過呢個咁樣。去能夠繼續有成全啊！咁我就覺得咧係值得，即係開心嘅。當然嗱，我唔係話佢唔高興，又話咧我點解有感觸咧？就係因為 我明白你個問題係咩？會唔會反映到香港球壇一種畸形嗰種？ 哦，其實即係大家點去睇嘅啫。咁好簡單一樣嘢，即係有好多人話哇女士唔做得嗰啲嘢。其實就好問題大就話，有講到啲嘢。如果一啲成熟嘅運動員，嗰個教練唔係實質真係要好多嘢， 明白？ 幫佢安排得㗎啦。 明白。 咁即係同樣球隊一樣。如果呢班球員成熟，個球隊成熟，根本你行出嚟睇㗎啦， 係 鼓勵下我哋得㗎啦。我哋有咩申訴同你講講聲，你幫我同上頭講已經。好好㗎，咁問題一啲嘢就話，好似我絕對同意嘅，係咪真係話佢令到香港足球會起死回生好多好多嘢嘅咧？呢個就唔會覺得有咯，咁即係 反而 唔需要咁嘅，咁你即係講少啫。 我知道，即係唔係反而咧，我覺得乜嘢可以談論多啲咧？喺我哋呢節時段。其實咧就我想談論下夢想進奇呢隊波嘅，因為呢個咧其實喺呢個節目之前咧，我記得我第一次江少問過我呢個，我覺得佢哋 OK 嘅。咁但係而家聽落嚟咧，我覺得係對板嘅。對板個原因咧就係喺即係年青球員發揮嘅機會裏邊咧，我覺得對板咧係能夠有機會俾佢踢。即係唔好話嗰個成績點樣啦。 其實 其實我即係以我嚟講咧，我作為一個青訓嘅教練開始先。我其實我好中意有呢一啲咁嘅球會， 好有召喚力， 即係你有個心去栽培一啲年青球員，俾個機會佢哋啊唔好話即係話即係諗到嗰個收入會有幾多先啦。其實我成日都同啲年青球員講，銀紙唔係你第一個先決條件，係機會先係你個先決條件。你有得踢，你自然將來有；你如果冇得踢，你永遠你點叻都冇人知道。啊，咁你成日諗住幾多錢幾多錢咧，就反而會踢多兩踢就話哇！呢、這個人都唔值咁多錢，仲硬啊！可能就一沉就白踩添。 係 係啊。 嗱，咁啊，頭先講夢想盡期啦。咁呢隊波入邊嚟講咧，就好反映到喺個聯賽往形勢嗰度都反映到隊波嗰個付出啊，同嗰個努力，令到佢而家個排名雖然係話少過南區同埋飛馬個場數，咁但係佢仍然喺14分咧就咬住第四位嘅。咁今晚咧就有場波嘅，就係將會係南華對住飛馬。南華已經係今季輸咗3場波噶啦，佢不能再輸噶啦。咁啊，飛馬因為南華喺今年嚟講，如果想出年仲踢到亞協杯咧，就一定要攞個聯賽第二名先。 明白。 佢唔攞第二名咧，你唔使打季後個附加賽，基本上銀牌又攞嚟又冇得攞啦。打咩咧？你仲想打咩咧？如果呢啲咁嘅千萬大軍即係唔使打，留翻本土咧，你估真係咩咩？邊有得威啊？根本上係。 我都感覺其實唔係話佢要一定要贏，乜嘢要贏。 係。 有問題，佢理論上佢應該要打好去贏佢場波，因為作為唔係話向球會交代，你呢場波我實質叫當亞協杯前嘅操練。 嗯嗯。 即係你如果冇咗一啲要強度嘅去，或者有啲喂，我哋唔好咁搏啊，唔係一陣傷咗踢唔到，反為未必好事。 嗯。 啊，你認真啲踢一場，贏咗增加自己嗰啲球員嘅信心 ，OK 喎。我哋 keep 住呢個水平，去到打嗰啲賽事咧就唔實贏都唔會粵語先， 係 啊，咁呢個好重要。 但係對唔住，但係今朝咧有新聞報道咧，南華個領隊南華個教練米魯咧，唔係啊，你上次話咁樣講話，我哋即係所謂強兵啊，佢係話用一個新嘅組合，用一個全華班嘅前鋒啊， 呢 個報紙賣出嚟我睇到，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場波咧都微妙嘅地方。就唔係話我哋大家喺度談論。 喂，唔係喎，今日反正我哋都係咁啊，今晚入去睇一睇都好喎。 佢話全華班，我又 佢話全華班 前鋒啊，佢話全華班前鋒。 咁點同啫？呢個唔同嘅呢樣嘢唔同啊！全華班未必唔好㗎。 嗯。 即係佢唔 係 佢即係一隊波唔係因為前鋒好就會贏。 係。 啊，前鋒弱咗就唔會輸嗰啲嘢。 嗯。 而係問題就話你整體上啊嘛。咁問題佢話全華班嘅前鋒可能佢覺得我俾嗰啲人休息。 係。 喂，往往你唔好覺得揾啲僆仔打就會有問題啊。 嗯。 陰溝女翻船啊。 係。 強如睇歐洲賽事曼聯咁樣都話一樣啫嘛，我格斯堡以為好食添啊！啊，我上一次都嚼咗佢啦，有本錢幫手。點解人哋放班僆仔出嚟？一口 分咗近死你嗱，咁啊頭先阿李 Sir 所講啦，爭啲近死你啦。咁啊有兩隊波就真係爭啲近死，有一隊近死咗添啦。就嗰隊就南區啦，就對住黃大仙啦。就係琴日喺主場入邊嚟講咧，就2-1咧就輸咗俾呢個黃大仙。黃大仙亦都喺今季喺聯賽開咗齋，兼以一個小一個得失球咧就榜尾又升翻上嗱，流浪就開心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又跌翻落去榜尾嗰度啦。咁啊，亦都係佢哋努力。爭取翻嚟嘅一啲三分，咁呢場波有冇咩評語咧？黃大仙對住南區， 唔係我只係睇嗰個就話咧，黃大仙嗰班 其實佢係本身都好有鬥心嘅， 唔係啊，佢係 礙於個資源所限咯。 當然啦，即係地區球隊啦。咁但係咧，佢話原來贏咗琴日嗰場波咧，啲球員咧好似贏咗冠軍咁開心， 但因為點解咧？入邊嘅黃大仙陣容入邊有啲叫做唔好話過氣甲組，而人哋都踢緊甲組，係一啲叫做 喺高峰期開始滑落嘅球員， 嗯， 譬如話以前喺打個大埔南華嘅安打，咁，仲有呢個大埔嘅趙俊傑啊、中村有人啊呢啲咧，其實以前呢啲球員都係喺個巔峰時期係為個當時嘅賽事咧係有一個光芒喺度嘅，係而家係年紀嘅問題。咁而家佢哋踢緊黃大仙，所以當佢爭取到呢三分嗰陣咧，佢哋本身呢班人都非常非常之激動嘅。基本上係，咁但係有一場波啦，就李 Sir 真係你要講一講啦，就係，當時就係傑志主場就對住呢個流浪，曾經試過就1-1嘅，但係點知咧就賽後咧就菲烈咧就話啦，我寧願往後出曬啲僆仔啊，我俾累外援累死啦呢次，基本上係。咁因為亦都個個喺網上而家講緊啦，哇邊有啲咁膠嘅外援？ 其實很簡單的，即係有時有些外援去自視過高，認為自己高啊，呢班咁嘅僆仔咁屎波，點我嚟踢？即係呢個即係可能嚟講，即係唔係咁多件，但其實我都唔係第一次見到㗎啦，唔係第一次見到。咁其實有些嘢我都覺得就話作為領導層咧。應該同啲球員即係傾講嘅，即係我記得我帶過流浪，當年都係好多僆仔打嘅，都外援。即係其實就話要好清楚同啲外援溝通一樣嘢，我哋嘅宗旨係點嘅？我哋嘅宗旨係點嘅？即係你會嚟到嘅角色係點嘅 ？OK， 如果你有大會揾到。你的我們一定讓你走，那你來到你盡你的能力咯，踢好一點，踢好一點都對你都有 好處，即是問題就是你要跟球員做溝通好的，如果球員不是的，覺得不 OK， 對不起我會用不到你，你自己想想，早走早走啦，這樣即是中間即是始終都是有時有啲誤會嘅，咁你問題就話，搞到即係冰凍三尺都非一日之寒，梗係有啲原因喺度嘅，有啲原因嘅。咁我一係又冇睇到成場波，就望咗半場到咁啊，走咗啦。但係儘管嚟講，其實琴日嚟講係流浪，其實踢得唔錯嘅，即係比季初好咗啊。好咗噶啦，已經。 其實 問題係去到尾點解會咁咧？ 我覺得佢嘅信心開始都強翻嘅。嗱，羅班人自從喺季尾打咗，唔係季尾，睇緊農曆年後啦，打場表演賽啦。跟住佢亦都有少少好似轉運咁樣啦，因為喺呢個青天杯同埋聯賽杯咧，就雙雙殺入四強嘅。咁啊，而佢個近況係唔係差嘅？咁啊，而家跌翻落榜尾嘅原因咧，就剛剛黃大仙亦都喺琴日就開咗齋。贏波很永遠都係㗎啦！所有降班球隊咧， 即係其實佢有啲唔好彩嘅。咁如果琴日佢維持到1-1嘅時候，佢都仲係 hit 住佢㗎。 係啊，冇錯。 咁呢啲冇計㗎。 咁啊，我哋 即係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咁大問題。嗰啲外援因為掉唔除衫唔踢啊，咁 除衫就攞紅牌，跟住又話一個就係咁樣，本身話佢個操練態度啊狀態都唔係叫好噶啦。 咁其實所以咪你點解如果操練狀態態度唔好嘅，我一早都唔俾佢踢添。 係 冇你唔得啊！ 嚇 啊！呢句就好似阿菲利話時間，我用啲僆仔你都已經唔好態度，但係問題中間就係邊個出聲話用佢？呢個最主要咯。 OK。嗱，咁啊，亦都係喺剛剛個即係所謂嘅所有嘅降班球隊啦，都一定係季初入邊咧會經過一段好低沉嘅時期。永遠我哋出現最緊湊咧，就一定喺最後尾降班嗰兩三個月咧，就會見到開始佢哋互相廝殺噶啦，通常呢個好正常嘅。嗱，咁啊，節目完之前咧，就係亦都要提一提啦。咁今日係2月29日啦，就唔係好多年有嘅呢個29日， 基本上係 亦都今日呢一集節目嘅錄影啦。咁啊，亦都大家亦記得今晚亦都要入場就睇呢個南華對呢個飛馬，基本上係。然後兩日後係啦，兩日後咧就會傑志就將會對住南區，咁啊一場港超聯嘅補賽嚟嘅。 咁啊，所以大家都記得入場留意一下啦。咁啊，喺今集入邊嚟講咧，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咁啊，留翻喺我哋禮拜五嘅情況之下再見。咁啊，喺節目完之前咧，亦都順帶一提啦。咁希望大家能夠可以上一上我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 Facebook 專頁啦，就贊好啦，同埋呢一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咁樣 OK。咁啊，差唔多係咁，拜拜， 拜拜。